今日的正道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十一节，请听我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今日好高兴有香港的杨柏满牧师线上实时为我们分享信息，题目是住在主里。 首先呢，在这里都向大家送上问候，知道美国加拿大的疫情呢都是几严重的，盼望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都能够有平安有健康。我今天是选那个主题呢，就是住在主里，即是说呢我们的生命呢是跟耶稣结连在一起。这个可能呢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呢是最重要的一个的题目，但是呢却是有很多基督徒呢都是会忽略的。我盼望呢是藉着今天的经文我的分享是能够是跟大家呢是再一次是去思想这个这么重要的题目。在讲到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渴求的就是一生去住在你里面。我们住在主你的爱里面，我们住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以致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得着力量。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的宝贵。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来的。而这一章的经文呢是可以分为是三个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讲门徒和基督的关系。第二个段落呢就是讲门徒彼此之间的关系。而第三个段落呢就是门徒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咁今日呢我就係集中呢就係讲第一个段落啫，就係门徒同埋基督嘅关系。咁记载嘅经文呢就係喺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嘅。好啦，咁大家留意到呢第四节嗰度呢就和合本呢就讲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但係新汉语译本呢就係话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咁如果大家再睇多几个译本，譬如新译本啊、新普及译本呢都会系用住呢个字嘅。嗱，呢一个字呢系会影响我哋对呢个经文嗰个嘅理解嘅。点解呀？因为当我哋话 常在里面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就会谂到咧系时常系嘛，时常咁咧，但系咧我哋又明白到咧啊呢、这个时常咧同住咧啊其实系有分别嘅喎、哦、啊，当你话啊我时常去美国嘅，同埋我住喺美国嘅啊，咁大家都知道系有分别嘅。咁我哋睇下一章咧，其实呢、这个。原文呢、这个住呢个字呢，其实就系停留咁样嘅意思啊。咁英文嘅翻译呢，就系、是、abide in me 啊，或者 remain in me，要停留喺主耶稣嗰度。嗱、啊，我哋每一个信耶稣嘅人呢，都系被拯救嘅，但系并唔系每一个信耶稣嘅人呢，都系住喺耶稣里面，因为。住或者停留咧，就系、是、代表嘅生命咧，系同耶稣咧系连结喺埋一齐嗰一种嘅亲密嘅关系。而呢一种嘅关系咧，就好似吓树同埋枝子吓嗰、那个关系咁样吓。我哋大家都知道吓，嗰啲枝子咧系唔会话啊，我间中就同棵树喺埋一齐，结连喺埋一齐啊，有啲时间咧就唔喺一齐，系唔会咁嘅。系所有时间咧，系都会结连喺埋一齐噶。嗱，首先咧，我希望大家睇一睇下一个 slide 咧，希望大家明白我哋作为耶稣嘅门徒咧，我哋一生嘅追求咧，就系呢个住在主里吓呢一个嘅生命。而呢个生命咧，就唔系话我有时间啊，我就啊同耶稣沟通下啦，啊，我就祈下祷，我就睇下圣经。我冇时间咧，就将耶稣摆埋一边啊！咁就唔系咁样嘅。我哋追求嘅就系一个住喺基督里边嘅生命嗱。咁我会从三个嘅角度嚟睇今日呢个嘅主题。第一个角度就系一个 what 嘅问题，乜嘢叫做住在主里呢？第二个角度咧就系一个 why 嘅问题。点解我哋要住喺主里边呢？而第三个角度咧，就系、是、一个 how 嘅问题啊！我哋点样先至能够住喺主里边呢？咁我哋先讲第一点，乜嘢系住喺主里边？嗱，耶稣同埋门徒嗰个关系咧，就好似啊葡萄树同埋枝子咁样嘅关系。我哋知道枝子系。唔能够靠自己生存嘅，系要从葡萄树嗰度系得着营养啊，先至能够生存。咁换句说话嚟讲，啊，门徒嘅生命啊，亦都唔系靠自己系可以一路一路咁样去成长，而系要同埋耶稣结连喺埋一齐咧，门徒嘅生命先至系丰盛，先至系能够结果子嘅。嗱喺以赛亚书嘅第五章第一至到第七节咧，啊呢段经文咧系被称为咧系葡萄园之歌。嗱，以色列系神嘅选民，神系将迦南呢个美地系赐咗俾佢哋，但以色列人咧却系悖逆，却系离弃神。所以咧喺呢一段葡萄园之歌里边咧，啊神就话啦，佢话我指望。是结好葡萄，但是为什么结了野葡萄呢？然后呢，神在第七节呢就再讲得清楚一点了。他就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呢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即是神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是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怨性啊！弟兄姊妹，上帝盼望佢嘅子民，即系你同埋我咧，系能够活出呢个公义。我哋又做唔做得到咧？我哋放眼呢个世界，其实好多嘅国家正在系发生紧一啲唔公平、唔公义嘅事情啊！刚才主席亦都有为呢个阿富汗去。嗰啲人民去祈祷，因为喺阿富汗正正就系发生紧一啲暴虐啊 嘅事情啊，一啲嘅冤性啊，或者我哋唔需要睇太远啊，我哋啊睇下香港而家呢个嘅情况，香港嘅情况系改变咗好多啊。过往吓嗰啲嘅啊无罪嘅原则啊，过往嗰啲喺念书嗰度。是寫啲嘢係會可以好自由咁樣講啊！而家咧啊已經係啊唔同曬啦。啊個問題就係我哋喺上帝裏邊，我哋點樣喺種種限制之間，按住我哋嘅領受咧，係去活出公平公義。我相信係真係好靠神嗰個嘅啊智慧同埋。恩典嗱，有咗葡萄园之歌呢个嘅背景咧，当耶稣对嗰啲嘅犹太人话：我系真葡萄树，我父系栽培嘅人啊！我哋可以睇下一系啦，啊，约翰福音嘅十五章第一节吓、啊，当耶稣话我系真葡萄树，我父系栽培嘅人嘅时候咧，啊，当时嗰啲嘅犹太人咧。他是明白耶稣讲什么的。嗱，我们留意那个真字、啊、我相信当耶稣讲这个真葡萄树的时候他不是想紧或者他不是想比较真和假。我相信耶稣是想比较那一种、啊、没有和天父结连的生命那些的人和有和天父结连生命那些的人那一种的比对。所以住在主里面就是生命和耶稣结连。但可能呢仍然有弟兄姊妹在这里问呢就说、啊、那即是怎样啊那具体一点来讲、啊、我们看看什么是住在主里面。第七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那里。就讲到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是不是 很具体、啊、住在主里面即是停留在主的话语里面。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啊、有阵时候或者很多时候都很软弱呢、啊、原因呢就是、啊、我们停留在主的话语里面那个时间是不足够。现在这个世界是流行那些快餐式文化的。有人也都以为、啊、学习神的说话、啊、最重要的就是、啊、资料多、啊、我搜寻的时候我抄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抄得快、啊啊、那就会学到的了、嗯。做牧者、啊、在讲坛道、啊、去讲道。啊有些时候呢那些弟兄姊妹呢在台下呢就拿着手机、啊、很快地就 去查一下咦个牧师讲的说话究竟呢 是不是真的呢、啊、这里是不是这样讲的呢、啊、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啊、发生的。啊、其实呢让神的话进入、啊、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活出来呢是一个、啊、细水长流的过程来的。学习神的话其实是没有速成班的。更加基本的呢我们就是要明白、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啊、读经那个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你又明不明白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不是为了认识圣经。读圣经是为了认识圣经里面的上帝。而且这一种的认识呢是关系上的认识不是头脑上的认识。神学家穆迪、啊、讲了一句说话、啊、是、啊、讲得非常之好、啊、他说圣经不是爱来增加我们的知识圣经是用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或者呢我用一个的、啊、例子来解释一下、啊、如果你买了一架的新车、啊、我不知道第一件事、啊、你会怎么做、啊 当我记得当我买第一架车嘅时候咧，嗰架咧系法国车嚟嘅吓。咁咧，我第一件事咧，我就攞咗嗰本汽车手册嗰本嘅说明书，咁啊嚟咪下嚟读下。假如我好努力咁样去读嗰一本嘅圣经手册，我又好好熟悉佢嘅内容啦。嗰架车每一个掣咧，每一个掣嘅用途咧，我都好清楚啦，并且咧，我又开始咧，又觉得呢一样嘢系重要喎，咁我就间低嗰个汽车手册嗰本说明书嗰啲重要嘅部分，甚至咧，我去念埋一啲嘅重要嘅指示添之后我又觉得咧。一个人读呢本汽车手册咧，可能我有遗漏嘅喎，咁于是咧，我又揾一班人呢一班嘅车主同样都系有呢架车嘅呢一种车嘅，咁咧就一齐成立咗个车主会然之后我哋定期嘅去聚会，我哋去分享对架车嗰个嘅心得然之后咧，我又觉得唔够，因为说明书系翻译中文嘅嘛。咁而呢架系法国车嚟噶嘛？咁于是咧，我又开始咧，又学习法文啦。咁咧，然之后咧就攞咗嗰本原文法文嗰本嘅说明书咧，系嚟读。咁咧，我就以为咧我系会好认识呢一架车啦。嗱，我谂讲到呢度，你开始会明白我想讲嘅系乜嘢。我可以成为呢架车嘅专家，我甚至可以开班，我教导其他嘅车主。但系原来喺呢段时间里边咧，我架车一直系摆咗喺车房，喐都冇喐过嘅。咁样对我又有啲乜嘢嘅益处咧？同样嘅道理咧，你读圣经咧系好嘅，你念金句。系好嘅，你参加查经班系好嘅，你学习原文释经系更加好嘅。但系原来如果你做晒呢一切，你嘅生命却系同圣经里边嘅上帝咧系冇结连喺埋一齐，反而你读圣经越识得多咧，就越令到你咧系自高自大咁样。你所做嘅一切咧，都系冇意义嘅。读圣经只有一个嘅目的，就系让我哋能够更加认识圣经里边嘅上帝，同佢有一个亲密嘅关系，有一个系结连嘅关系，以致我哋系能够咧系结出果子。耶稣咧讲过一句咧系好，我觉得好特别嘅说话，喺约翰福音嘅5:39-40，咁我冇打出 PowerPoint 嘅，咁耶稣点讲咧？耶稣就话：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但系跟住耶稣点讲？佢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真系好似一个当头棒喝咁样。原来当时亦都有啲门徒喺度查考圣经，但系耶稣却话佢哋唔肯到耶稣嗰度嚟，系得生命。我哋睇下第二点点解我哋要住喺主里边？一个好简单嘅答案咧，就系我哋住喺主里边咧，系为咗要结果子。第15章第5节嗰度就话我系葡萄树，你哋系枝条。我用新汉语嘅翻译那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出许多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讲得。系好清楚我哋要结果子咧，我哋就要同佢连结喺埋一齐，我 我哋就要住咗喺佢里边。而离开咗耶稣咧，我哋系唔能够做乜嘢嘅。啊，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嗰个嘅经验啊，系咪咁样？离开咗耶稣，我哋就唔能够做到乜嘢啊？我记得咧，我当时我仲喺英国嗰阵啦吓，咁我个女咧就考会考啊，喺英国考会考。咁嗰日朝头早咧，咁我就落到佢厅嗰度咧，就见到咧我个女咧，嗰日佢要考试嘅，我见到佢喺度灵修睇紧圣经嗰日朝头早。啊，咁咧我就问佢，我话：咦，点解你今日系咪要考试啊？咁。我话点解你仲睇圣经啊？咁我个女就咁样答我，佢话我唔睇圣经嗰日咧，我系冇力量嘅。嗱，我好感恩咧，吓呢一个咁样嘅道理吓，离了我你不能作什么呢个道理咧，我个女咧系好细个咧，系已经系明白吓呢一个嘅道理。好嗱，如果我哋住喺主里边嘅原因，就是要结果子的话，这样你又明唔明白结果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经文提到这个不同的果子的，起码有五样，有圣洁的果子，有善行的果子，有福音的果子，有赞美的果子，还有有圣灵的果子。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的经文的背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果子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和23节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念呢？圣灵的果子大家可不可以念到出来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念的时候，我就肯是九样东西，九个特质，我肯是念来念去得八样。那我就在那里抄一下究竟我即是漏了哪样呢？发觉原来我漏了忍耐，咁真系对我嘅生命咧系真系好大嘅提醒，因为我系一个真系颇为性急嘅人嚟嘅。我亦都喺嗰次之后咧，我就更加咧系要留意咧系忍耐呢一个果子嘅特质。嗱，但我谂大家都明白噶啦，圣灵果子系得一个嘅啫，但系咧却系有九个嘅特质吓。而呢个九个嘅特质，第一个系乜嘢咧？第一个就是爱。嗱，保罗曾经讲过咧，佢话爱咧系联络传德嘅，即系话咧爱系好似身体嘅血管咁样吓，连接住身体每一个嘅部分。如果血管系塞咗嘅咧，身体咧就会咧系出问题嘅。有人咧就用一段好美丽嘅说话来表达圣灵果子的特质呢，其实所有的特质都是包含了在爱里面的。那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喜乐就是爱的享受，和平就是爱的安息，忍耐就是爱的等待，恩慈就是爱的回应，良善就是爱的抉择，信实就是爱的承诺，温柔就是爱的共鸣，而节制就是爱的管辖。是不是形容得非常之好呢？信实是讲紧爱的承诺，节制是讲紧爱的管辖。这个圣灵的果子的特质，其实是全部就是包含在爱里面。 住在主里咧，就系在乎你有冇神嘅爱喺你嘅生命里边。啊，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咧，啊，结果子嗰个嘅过程当中咧，啊，修剪吓系非常之重要嘅。我相信咧，啊，中意系种嘢嘅弟兄姊妹啦，吓，即系你好识得吓啲。種植一些的植物，你很明白這個的修剪的道理。在第十五章的第二節那裡，耶穌這樣說，我身上所有不結果子的枝條，他都剪去，所有結果子的，他都修剪乾淨，使枝條結出更多果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耶稣那个的修剪。可能在你的工作里面，你不明白神为什么摆一个这么难相处的上司或者这么难相处的同事摆在你身边，在家里面。可能你也都不明白神为什么会摆一个这么反叛的仔女在你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好像每一句说话，每做一样嘢，都同你咧系撑到行晒咁样。但或者神系用呢一啲嘅事情咧，系嚟修剪你。喺过程中咧系会痛，但系对你嘅成长咧却系有帮助。嗱，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由第二节去到第五节咧，结果子。是讲紧有一个嘅进程嘅，嗱，我哋睇一睇咧，吓下一张啊嗰个嘅 slide 咧，嗰个进程究竟系点咧？吓由不结果子就变咗做结果子，由结果子就变咗做更多果子，由更多果子就变咗做许多果子。而喺呢一个嘅进程当中咧，啊嗰个嘅修剪咧系。必须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被祂修剪，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有一个是结出许多果子那个的生命。有人呢就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我向神求力量，神就给我困境去面对。我向神求智慧，神就给我难题去解决。我向神求勇气，神就给我障碍去跨过。我向神求爱心，神就给我受苦的人去帮助。弟兄姊妹，每一个的处境，当上帝摆在你的生命里面，又或者每一个的人物，当上帝摆在你的生命里面，都很可能是上帝想帮助你去成长，甚至是想修剪你生命里面一些的弱点，以致到你是能够是结出是更多的果子，结出许多的果子。住在主里面另外一个的原因呢，就是呢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第八节那里就说，你们结出许多果子，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父因此得着荣耀了。当你的品格是越来越似耶稣，当你是为主是做美好的见证，你就真是主的门徒，而天父亦都因着这样而是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当大家明白了什么是住在主里面，你又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点，怎样才能够住在主里面。第十节那里就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啊，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住在主的爱里边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信服主。嗱，讲到信服主咧，啊，我相信咧，有啲人佢信服系因为啊责任啦，又或者有其他嘅原因；有啲人信服咧，系因为爱嘅缘故，因为佢爱神，所以佢就信服神。例如举一个例咧，吓，有两个人啊，佢都领受啊上帝嘅呼召。是愿意进入神学院那里是、去读神学，将来呢是去、全时间去侍奉神。咁第一个呢，当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他在度一路在度拖延、因为他仲是、好爱他的工作啦，他一路就是继续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是继续这样做，是冇去即时系去回应啊，佢领受嘅呼召，直至到有一日佢系俾公司咧系啊 redundant 咗啦吓，咁咧佢啊又尝试咗一段时间去搵工，但系又搵唔到啦，咁于是咧佢就啊好似啊被逼咁样咧，就我不如读神学啦咁啊，可能有个咁样嘅人。另外一个，他是同时间是领受了啊这个神的呼召，他亦都是立刻就摆低他份工，立刻就进入神学院，因为他是爱神的缘故。所以我们信服神，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是因着爱他的缘故而去回应，而去信服。当你遵守耶稣的命令的时候，你就是住在他的爱里面，而他的爱亦都使你是有动力去结出果子。但耶稣讲完了第一至到第十节之后，他就在第十一节就做了这个段落的一个小结。他就说，我将这些事话给你们听，是要叫你们心里面有我的喜乐，并且呢是要使你们是满心喜乐。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呢你心里面的喜乐是从哪里而来，或者有些人心里面的喜乐是从金钱、从地位、从权力、从成就那里而来，但是耶稣话给我们听，住在佢里边，佢就会叫我哋嘅喜乐。喺19世纪咧，有一个好出名嘅报道家，佢叫个名咧叫做 Wilbur Chapman 或者我译佢做查普曼啊。咁佢啱啱出道嘅时候咧，佢嘅生活咧系好艰苦嘅，佢系为主咧牺牲咗好多，传道嘅工作咧当时咧系困难重重。亦都见唔到有啲乜嘢嘅果效，咁于是咧佢就想放弃。佢问主，佢话点解服侍你系咁辛苦嘅咧？喺佢人生最低潮嘅时候，佢就参加咗慕迪主讲呢个神学家慕迪啦主讲一个嘅培灵会吓。咁培灵会之后，佢就去见呢个查普曼，就去见慕迪。就话俾佢，话俾慕迪听咧，佢话我想放弃传道啦。而慕迪嗰个嘅回答咧，就改变咗查普曼嘅一生。慕迪就同佢讲，佢话如果你真系唔愿意为主系放低晒所有嘅嘢，以至到你而家系想放弃，佢话你愿唔愿意做一样嘢？你愿不愿意求主给你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为他摆低一切的心？查普曼就说， 我愿意咁样去祈祷。而当佢愿意咁样去祈祷，求主俾佢有个心系能够为主放下一切咧，主就应允咗佢。结果佢就成为一个大有能力嘅布道家。查普曼系影响咗好多人嘅生命，佢影响咗一个好出名嘅布道家叫做 Billy Sunday 或者亦佢做孙迪嗰个嘅生命。而孙迪咧 ，Billy Sunday 咧，后来咧又影响咗我哋好熟悉嘅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嘅生命。主嘅福音就系咁样一路。咁样大大嘅传开去，亲爱弟兄姊妹，渴求住喺主里边嘅生命，我唔知道你有冇一个咁样嘅渴求。如果你话我系软弱嘅，我冇咁样嘅渴求，你愿唔愿意好似查普曼咁样去祷告，求主俾你一个咁样嘅渴求，一个。愿意住在主里面那一种的渴求，当你是肯这样去祈祷的时候，我相信圣灵是会帮助你，圣灵会将这个渴求的心是赐给你，以致你将来是有能力是住在主里面，是能够更加是多结果子，更加是赐耶稣。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我们藉着祷告可以去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也都知道主你会按住你的时间，你的心意去应允我们的祷告。主，求你给每一个听到今日信息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渴求住在你里面的心，住在主你的爱里面，住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以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能够是多结果子，这个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你的话语永远不会落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Yeah,